拿，今年春节就听你的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太子李承乾一直很努力，很刻苦地学着做一个太子，而且他在李渊去世后那几个月，军政大事也处理得很好。但是在这之后，李承乾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贞观十年，李承乾的好日子结束了。这一年他18岁，魏王李泰17岁。从这一年开始，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角力开始了。这次角力延续了李家兄弟内斗的光荣传统，这一斗又是8年。18岁的李承乾从这一年起开始走下坡路，而魏王李泰从这一年起开始向上发力。李承乾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呢？在我看来有2个原因。一，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二，李承乾遭遇了过早的成人化教育。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意思是说小时候表现出色，长大了未必出色。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层出不穷的小童星们。在小时候，这些孩子们一个个风生水起，八面威风，而进入成年之后，真正成才的又有几个呢？所以东北有句俗话叫先胖不算胖，后胖压他炕。李承乾其实就属于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的行列。这个政治小童星在作为储君的前10年里，他很出色，而要命就要命在这个出色上。少年李承乾之所以出色，主要是衡量标准在作怪。衡量少年李承乾的标准其实是孩子的标准，而恰恰李承乾在师父们的教育下早早成为了一个小大人。反过来再拿小大人跟同龄的孩子比，那出色是必然的。就这样，一直出色的李承乾就带着错觉度过了前10年的储君生涯。他一直自认为很出色，旁边的人也说他很出色，其实他一点都不出色，只是接受成人化的教育早了一点而已。这就是李承乾走下坡路的第2个原因。前边咱们提到过， 李承乾的师父有李刚，有萧雨，有房玄龄，这些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年龄大。年龄有多大呢？贞观四年，李刚84岁，萧雨57岁，房玄龄52岁。三个人中，李刚的年龄足以当李承乾的太爷爷了，萧雨和房玄龄也绝对可以当李承乾的爷爷。而李承乾便是跟着这些爷爷和太爷爷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道理。可以想象，当李世民将李承乾委托给李刚、萧雨等人，他们该是多么的忐忑，而他们又是多么殚精竭虑地将生平所学传授给李承乾。这个安排本身没错，李刚没有错，萧雨没有错，房玄龄也没有错，李世民更没有错。那李承乾有错吗？也没有。但是还有一个是错了的，那就是时机。李世民让李承乾学习的时机不对，倒霉的李承乾遭遇了过早的成人化教育。过早的成人化教育其实有利有弊，对于有资质的孩子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，而对于资质平平的孩子却并不是好事，因为他的资质不足以承担过早的成人化教育，而这种过早的成人化教育必定会在他的人生之中出现排斥反应。那些过早接受专业化教育的童星就是最好的证明，而很不幸，童星李承乾也归于此列。三岁唱出六岁的水平，那是童星；六岁唱出十岁的水平，也是童星；而18岁唱出18岁的水平，只是一般人；20岁以后还是18岁的水平，那就是童星了，破铜烂铁的铜。从童星到童星，一字之差可是天壤之别。然而无形之中，这就是李承乾的人生轨迹。与李承乾的下坡路不同，魏王李泰迎来了自己的上坡路。其实说起来，魏王李泰的嫡子身份还有过一段波折。在他的人生之中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他不能叫李世民父亲，而只能称之为二大爷。为什么亲生儿子要叫亲生父亲二大爷呢？始作俑者可能是李渊。李泰出生于武德二年，比李承乾晚出生一年。武德三年，还在襁褓之中的李泰被封为了宜都王，一年后晋封为魏王。这个魏王和李泰后来当的魏王不一样，是保卫的魏。然而这个魏王也不是白封的，他这个魏王是继承了已故三叔魏怀王李元霸的衣钵。也就是说，李泰被过继给了李元霸，从此他在宗法上的父亲就是李元霸，而李世民只是他的生父，现在得叫二大爷了。李世民的二大爷生涯持续了至少五年，至少持续到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四。贞观二年，李泰被改封为越王，授扬州大都督。同时，李世民以宗室西平王李琼之子李保定嗣李元霸，这样才把李泰替换了回来。从这一年起，李泰从李元霸名下回到了李世民的名下，这一下二大爷又变成了亲爹，货真价实的亲爹。亲爹变二大爷，二大爷再变亲爹，从李泰名分的波折来看，他名分的波折可能恰恰是他的资本。李世民对李泰的厚爱不排除有补偿那长达五年父爱缺失的因素。当其他亲王纷纷上路赶赴自己的责任防区时，魏王李泰依然安坐在自己的魏王府内。从这一刻起，李泰感受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别的年长皇子纷纷离去，而唯独自己照常留守长安，而且还获准开设文学馆，随意招聘人才。父皇李世民这步棋又有着什么深意呢？这步棋的潜台词又是什么呢？其实所谓深意，所谓潜台词，说出来都很简单，连老农都能说出来。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谨慎一生、算计一生的李世民不是老农，但他比老农更精明。 为了让皇权的接力棒继续平稳的传递，他并不想把所有的宝都压在李承乾身上，因为把宝压在一个人身上很冒险，也很不公平。毕竟嫡子不止一个，而是三个，更何况李承乾与李泰年龄仅差一岁，能力也在伯仲之间。而在潜意识之中，李世民更欣赏李泰，因为在爱好文学这一点上，李泰更像自己。对于李承乾，李世民一直维护着他太子的地位，而对于李泰，李世民却又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。这种喜爱其实源自爱才之心，源自知音难觅。此时李世民的心中出现了一架天平，天平的一端是李承乾，天平的另一端是李泰。作为父亲的李世民究竟喜欢哪一个，看重哪一个呢？他很矛盾，也很困惑。在矛盾和困惑之中，李世民继续着对李泰的偏爱。在允许李泰开馆招揽学士之后不久，李世民赏赐了李泰一辆车。别误会，这辆车不是机动车，也不是畜力车，而是人力车，人拉的车。那这辆车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就是接送李泰上下朝用的。原来啊，李泰生的是腰腹宏大，用现在的话说吧，就是膀大腰圆的，体态比较胖，相比别人呢，等于多背了两袋面。这多背了两袋面的李泰和其他的大臣一样，上朝的时候都需要小步快走，这叫屈拜，这是臣子见皇帝的礼节，没有人可以例外。因此上多背了两袋面的李泰也要跟着大臣们一起小步快走，每次上朝之后就有点气喘吁吁的，毕竟他多背了两袋面嘛。气喘的李泰仅仅在心中抱怨过自己的体重，却从来不敢奢望在上朝的时候享受什么例外。李泰知道能够享受例外的，要么是受了伤的，要么是那些年老体弱难以行走的，至于自己嘛，年轻力壮的，想都别想。机会有的时候也垂青没有准备的头脑，尽管李泰没有什么准备，但他还是被李世民的恩宠击中了。他居然被李世民赏赐了一辆人拉的小车，专供上下朝使用。自此，当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魏征等重臣还在上朝的道路上小步快走的时候，魏王李泰已经安坐在天子亲赐的小舆上，轻松地跟各位重臣打着招呼。如果有心情的话，还可以一边坐车，一边跟小步快走的长孙无忌们聊聊长安的天气。恩宠到如此地步，李泰再没有格外的想法的话，那他要么是天生的脑子不够用，要么就是没有随身携带大脑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十年年底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李世民居然在朝堂之上对房玄龄等重臣大发雷霆。李世民尽管有脾气，可没有根源无缘无故发脾气的场景还真不多见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事情还得从一个小报告说起。开始李世民宠爱李泰并不明显，而随着开设文学馆赏赐小车之后，这种宠爱已经是众人皆知了，于是李泰就成了迅速窜红的绩优股，恨不得人人都想抱住他的大腿。抱大腿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有直接摇旗呐喊的，也有曲线救国的。有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就叫打小报告，打有利于魏王李泰的小报告。贞观十年十二月，有人向李世民打了一个小报告，三品以上的高官看不起魏王李泰，这个小报告算是打到李世民心里头去了。朕都青眼有加的皇子，居然有人看不上，这还有王法吗？随即李世民召集了三品以上的官员开会，就发生了脸色铁青大发雷霆的那一幕。李世民铁青着脸训斥，隋文帝是一品以上的官员都挨过亲王们的殴打， 我的儿子也是皇子，也有权殴打的，只是我约束他们不让他们打而已。我听说你们还敢轻视他，如果放纵他的话，他羞辱你们那可是很容易的。老爹给儿子张目到这个程度，李世民这个老爹也够可以的了。此时朝堂上鸦雀无声，静到可以听到冷汗的汗珠子滴到地上的声音。要说关键的时候还得是老杠头魏征，眼看着众人无声无息，魏征一挺身站了出来，说出来的话句句在理，让李世民无法抵挡。魏征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臣切记当今群臣心无敢轻魏王者。这是一推六二五，就算有人轻视李泰，这个时候打死也不能承认呢。第二句话说：在礼，臣子义也。春秋王人虽微，续于诸侯之上。这是抬出春秋的记载说事儿，告诉李世民大臣和皇子是平级的。第三句话：三品以上皆公卿，陛下所尊礼，若纪纲大坏，故所不论，圣明在上，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礼。这是将李世民的军，如果你承认现在纪纲大坏，那么你就让魏王随便打。第四句话：隋文帝骄其诸子，使多行无礼，足皆一灭，又足法乎？再将一军，看皇上你举的什么例子呀？啊，那隋文帝一家最终是家破国亡，他也值得我们效仿吗？四句话下来，魏征把李世民的训斥化解为无形，为李泰张目的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，老魏，你说的对。小报告事件总算是平静的过去了，然而李世民对李泰的宠爱却如同泛滥的江水，滔滔不绝。在李世民慈爱的江水中，李泰茁壮成长，到了贞观十一年，李泰迎来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，这位老师的名字叫王圭。王圭其实是老熟人了，太子建成曾经的左膀右臂，玄武门之后与魏征一起被李世民重新启用，在贞观一朝风生水起。其实王圭的祖上也很有来头，他的祖父是王僧辩，南梁重臣，一度呼风唤雨，只可惜不够谨慎，被竞争对手陈霸先打了袭击，兵败身死。王圭的曾祖叫王神念，在南朝也很有名声。有一种说法，这王神念的先祖是书圣王羲之，如果从这儿论起来的话，王圭得算是王羲之的后裔了。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，未必当真。说起来，王圭的一生也非常坎坷，受尽了磨难。父亲死得早，幼儿时期的王圭就成了孤儿。可能是早年丧父的原因，王圭生性儒雅，能安于贫贱，比较正派，由此深得叔父王颇的赞赏。王颇对他的评价是：门户所忌，唯在此儿耳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就是这个王颇叔叔险些给王圭带来了一场大祸。王颇后来在隋朝汉王杨亮的帐下效力，杨广即位后，王颇跟着杨亮一起反叛杨广，结果兵败被诛。叔叔王颇被诛，侄子王圭也脱不了关系，按律当连坐论处。幸好王圭反应快，逃跑的速度也快，没等杨广派兵来抓，一溜烟的就跑进终南山藏了起来。这一藏就是十几年。李渊起兵攻入长安后，担任丞相府司录，也就是相当于组织部长的李纲向李渊引荐了王圭，这才结束了王圭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。后来王圭进入了太子建成帐下，一直效力到武德七年。结果这一年发生的杨文干谋反事件让王圭替太子建成顶了雷。杨文干谋反可能是受太子建成指使，也有可能是被秦王李世民诬告，总之啊，真相难辨。李渊舍不得处理太子建成，只能拿太子建成的手下出气，一挥手就把王圭发配到了西州，也就是现如今的四川西昌，算是为20世纪的卫星发射事业做点早期的开发工作。李世民继位之后， 王圭的机会来了。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，李世民大手一挥，王圭又从西州回到了长安，跟着新老板继续打工。在李世民的手下，王圭历任谏议大夫、黄门侍郎、侍中、礼部尚书等要职。李世民之所以看重他，一是因为他善于进谏，二是因为他知礼。李世民指定王圭担任李泰的老师，看重的恰恰是王圭的知礼。在王圭之前，唐朝公主的眼中是没有公婆的，公主在婆家没有敬儿媳之礼的。一句话，你娶的是公主，是大爷，不是儿媳妇。这个恶习延续了20年，到王圭这终于给扳过来了。贞观11年，李世民的女儿南平公主下嫁王圭的儿子王敬直。按照以前的惯例，南平公主不需要对王圭夫妇行儿媳见公婆之礼。然而这一次，王圭对惯例说了不。王圭说，当今皇上英明神武，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度，我接受公主的拜谒不是为了显摆我自己，其实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谈。王圭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南平公主也是无言以对，李世民呢更不便多说。南平公主只得按照儿媳拜见公婆的礼仪对王圭夫妇行了大礼。大礼包括给公婆敬奉装满水果的果篮和供公婆洗手用的水盆。形式不重要，内容很关键，进了王家门就是王家人，得有规矩。从此之后，唐朝公主过门之后向公婆行儿媳之礼成为了惯例，这个惯例由王圭而起。其实定儿媳之礼只是王圭小试牛刀，王圭真正为李世民所欣赏的是因为一本书，书的名字叫《五礼》。这五礼就是吉礼、凶礼、军礼、宾礼、家礼。吉礼是五礼之冠，主要是对天神、地址、人鬼的祭祀典礼。凶礼，哀悯吊唁忧患之礼。军礼是师旅操练、征伐之礼。宾礼是接待宾客的礼仪。家礼是和合人际关系、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。从五礼的内容不难看出，只有有了五礼，国家才算得上真正的国家。而王圭正是为唐朝定五礼的核心人物。为了这五礼，王圭从贞观8年一直干到了贞观11年，历时近4年，终于将五礼正定完毕。书成之日，李世民赐帛300段，封其一子为献男。如此一来，李世民的用意已经是若隐若现了。让正定五礼的王圭出任魏王李泰的老师，背后的潜台词也已经快成了明台词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王圭是如何教育李泰的？李泰又做出了什么成绩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同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原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，让故事